生如果几世老婆婆今生生妹妹妹姑姑我今儿的人啊心儿苦满腿望儿难清楚常转在就是两真难夫我与心相伴终长诉真难母亲在旁边从长生啊你不愿我明白明我从此自杀别家知道他脸上笑不哭我知道他泪的腿长鼻嘴毛他一封书信放在冰桶他不想 琴心 What? 分明是把老飞燕歌心动，外外中断肠也只因千古痴心红颜冰河不 听众朋友，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西厢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双烈记》《夸父》。听众朋友，朱冬韵演唱的越剧今天就要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